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，第23集。戴胜言摸了摸胡须，却不急着说他的遭遇，而是问道： 静兰，你可曾听过七叶切兰？ 木叶摇落多时，周遭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，树枝掩映间青色屋瓦层层叠叠，远远望去像石斑鱼背上的鱼鳞。夏侯恋习惯走高处，一会儿悬在斗拱上荡来荡去，一会儿在屋瓦间奔跑跳跃，偶有路人看到夏侯恋猴子似的身影，想呵斥他下来。转眼间，夏侯恋已经消失在屋瓦马墙之间。夏侯恋爬得累了，攀上一棵老槐树，掏出怀里的糕点，准备好生歇息一番。槐树下边紧靠着一个院子，光秃又繁密的树枝横在院子上空。院子里只有一间小瓦房，窗门紧闭，似乎无人居住。正往嘴里塞了两口，柴门被一个人推开，来人穿着黑色的夜纱，他踩过槐树枝压在地上的影子，在院子中间停住。夏侯恋只能瞧见他的后背，上面绣着张牙舞爪的飞鱼，目如铜铃，獠牙毕现。东厂番子，夏侯恋心生疑窦。那人朝四周望了一圈，朝着空气说道： 公公有令，诛杀谢炳峰，一旦接到人头，黄金300两，如数奉上。 谢炳峰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响在夏侯恋耳边，糕点卡在喉咙，他差点咳出声，他用力捂住嘴，慢慢把糕点咽下。屋檐下闪现出一抹黑色的袍居，夏侯恋听见一个怪异的声音，像毒蛇吐信，又像刀锯琴弦，沙哑难听。 切兰的规矩，先结善缘，后得善果。 切兰？夏侯恋陡然一惊。 300两不是小数目，公公如何知道你们能够顺利得手？ 我们是修罗恶鬼，是佛祖手里的屠刀，恶鬼索命，谁能逃脱？你不信神佛，自当信鬼怪吧。 先付100两定金，你们得手了再给200两。 你去寺庙祈愿也能如此讨价还价吗？ 番子冷笑不止。 哼，你真当自己是佛陀不成？公公找你们办事儿是你们的福分，你们已经被锦衣卫盯上了，若东厂从旁协助，难保你们还能像今日这般逍遥自在。 黑衣人做了个安抚手势道： 我从未说过我是佛陀，切兰的佛陀只有住持，他叫世心佛陀，我们都是他驱使的鬼怪。 他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，继续道： 锦衣卫抓到的是什么人，你我都心里有数，你们东厂的能耐他还比不上锦衣卫吧？ 番子的神色变了变，冷哼道： 哼，那好，把你的佛陀叫出来跟我说话。 黑衣人摇头笑道： 主持高高在上，如何能沾染俗世的尘埃呢？我的时间有限，我数3下，买卖做不成，我就要走了。 不带番子说话，黑衣人薄唇轻启，数出了第一个数字。 七。 番子嘴角微压，神情愤愤。黑衣人慢悠悠数了第二下。 二。 番子按在刀柄上的手动了动，似要开口。 三。 黑衣人叹了口气。 很遗憾。 慢着。 番子道。 明日5:53来东城门，黄金300两会放在出城的棺材里。 黑衣人微笑道。 你的愿望切兰听见了。 话音刚落，一阵大风忽然吹过，夏侯恋怀里的糕点尽数吹翻，高谢洋洋洒洒吹着那番子满头满脸。夏侯恋大惊失色，站起来往上爬，番子大喝一声朝夏侯恋掷出铁爪。夏侯恋躲闪不及，被铁爪抓住左肩，刹那间利爪抓破皮肉，鲜血立即争先恐后的涌出，钻心的疼。番子拉绳回收，夏侯恋瞬时身子腾空，破口袋一般翻倒在地上。他回身看黑衣人，那人安安稳稳地站在屋檐底下，兜帽遮住头脸，只露出苍白的下巴，压根没有出手的意思。恐惧压上心头，仿佛有双毛沿着脊背生长。夏侯恋脑子里只有一个字，逃。那一刻，他忽然明白当一个刺客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不是手起刀落，不是追魂索命，而是与死亡如影随形。挣扎着站起身，却无力挣脱铁爪的束缚。那番子拔出绣春刀，朝夏侯恋走过来。夏侯恋咬着牙，抬起右手，袖中利剑破空而出。忽然，一柄薄如蝉翼、银亮如水的短刃后发先至。先是削断袖剑，然后直朝夏侯恋的胸膛而去。短刃刺破夏侯恋胸膛的皮肉，他清晰地感受到刀尖冰冷的温度，温热的鲜血鬼鬼涌出。然而刀刃没有更进一步，反而缩回了刀柄。夏侯恋从善如流，握住胸口的刀柄瘫倒在地，咬破舌头用力吐了几口血，伸脖子瞪眼不动弹，装死装得出神入化。 让您见笑了，这是茄兰的小鬼，怕是在这偷吃糕点，刚好撞见了咱们的买卖。 黑衣人歉意的微笑， 但规矩如铁，我已经将他处置了，不知阁下是否满意呀？ 茄兰真是好家伙呀，自己人也能下得去手，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儿，我当然满意，满意的不得了。 番子皮笑肉不笑，他看了眼满地的点心屑子，确实没哪个毛贼偷听还带着糕点的，只不过此事事关重大。他思量片刻，说道： 出了这一档子事儿，这买卖还是算了，明日你不必等了。 黑衣人颔首，番子推门走了。夏侯恋等了会儿，确定人真的走了，才从地上爬起来。黑衣人拉下兜帽，露出清秀的面容。秋叶一脸忧愁地看着夏侯恋道： 你这倒霉孩子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 夏侯恋弱弱地说道： 我不是故意的。 秋叶把夏侯恋抱回屋子，给他包扎伤口，细细叮嘱道： 今天这事儿你知我知，莫让第三个人知晓。你坏了大事，茄兰一下损失了300两黄金， 住持原本还想修缮一下山上的庙宇，给大伙儿改善改善食宿。他要是知道这事儿，准把你捆回山上挨鞭子。 说到方才的事儿，夏侯炼挣扎着坐起来，说道： 邱大哥，你们要杀谢炳峰？ 秋叶看了夏侯炼一眼，那一眼不似平日里的温良，暗含不近人情的严厉，让夏侯炼把剩下的话吞回了喉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